前面我们只定义了 custom 类型，而没有定义任何变量。通过以下方式，我们将 custom 一定义为 custom 的一个变量。变量 custom 一就对应于一块包含 custom 类型记录的存储区域。那么与此类似，数据库模式就对应于程序设计语言中定义的数据类型。既定类型的一个变量在特定的时刻有具体的值，因此程序设计语言中变量的值就对应于数据库模式的一个实例。